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这长假结束了，你也该收拾收拾心情，咱们要进入到秋天啊，非常忙碌的一段工作的时间了。 是的， 到年底了，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大家要努力啊。 哈哈，哎呀，下一个假期就在很久很久之后了。 来看看昨天晚上哈，国足带给大家的快乐，有很多朋友都在呢。我以为啊，您看完球之后又赶上今天是上班，就没工夫跟我们聊天了呢，没想到这么多朋友都在。 是在上班路上啊，我觉得就算是有堵车的情况，今天堵车的时候这个心情应该也会好的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昨天这场绝杀，应该心情会不错。 嗯，也是怪吓人的，惊心动魄的这一场比赛哈， 强行就出来一个要需要绝杀的场面。 闲人北塞是第一个来的哈，知足知足，这是一个惊喜。和平使者也说祝贺国足取得首胜，中国队加油。晨晨说四个字儿，命大，国足命大。哎，静好这个朋友，我觉得您是可能是我上节目的时候看的少哈，您要是常来啊，跟我们聊聊体育方面的话题，应该能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是的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说国足的这个事儿，说这个沙特赢日本，我们赢得了沙特吗？这是在关注其他同小组的这个对手的事儿哈。 刚喘过这口气儿来，就想下一口气儿了哈。打字慢说了，这是过山车式的比赛啊，真是险胜。小马场这朋友啊，叫蒂诺维奇说，国足也是真是够幸运的哈。嗯，柚子玩会儿，大家都在呢，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还有不少朋友可能并没有啊看比赛，那占大多数，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 嗯， 特别理解大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哈，慢慢的跟大家说。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到底是几比几赢的。 是的， 吴磊独秒绝杀，国足是3-2艰难的击败了越南队，迎来了首场胜利。 是的啊，足球方面还要关注足协杯，国安积极备战足协杯非主力教学赛小负金门虎。 十一的时候不停工，冬奥筹办不间断，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介绍非常丰富的冬奥方面的消息。 是的，体坛热搜榜方面，当然了，所有的体育热搜应该只有一个话题独占榜首，那就是国足对越南的胜利。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 CBA， 北京首钢十号就要去诸暨赛区了，林书豪目前还在隔离，不随队前往。 在国际足球方面，欧国联姆巴佩传射特奥绝杀法国3-2，逆转比利时闯入决赛。 今天的话题肯定就是一个哈，关注一下国足的表现，3-2战胜越南。即便是晚上没有看比赛，这会儿拿出手机的话，会看到各个媒体为您推送的动图啊，或者是比赛的赛况哈，您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我们来看看热搜的情况。当然现在这场比赛不断的在攀升哈，来到热搜榜的前列。那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这一场世界杯预选赛12强赛的第三场比赛当中，国足是3-2击败了越南队。 嗯，凭借张玉宁和补射的破门和吴磊的梅开二度啊，中国队是3-2击败了越南队，取得中国队在十二强当中的首场胜利。国足加油啊，团结是铁，国足12强赛，这些呢都是网络上非常热门的热搜标签。 嗯， 咪咕体育也说进球进球绝杀啊，国足3-2越南，吴磊拯救了国足，迎来12强赛首胜，胜利是一个球一个球打进的，世界杯是一步一步冲进的，只要相信奇迹，奇迹就会出现。 嗯，大家也会想到20年前的昨天哈，国足世界杯出现，这也是上过热搜的。 是的。 那在2001年10月7号，也是这一天，国足是在沈阳的五里河1-0击败阿曼， 提前锁定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入场券。所以呢，今年的10月7号也算是2002年世界杯出现的20周年了。那当时国足的官方微博也是呼吁大家一起来为国足加油助威，当然是在赛前哈。20年后出现夜，只要有一人是在千里之外出征的将士啊，众人目光汇聚的焦点。午夜之后哈，李铁呢将会带领中国队迎战越南，这是20年后中国足球向世界杯发起的第5次冲击。所以说国足也是号召大家在赛前来为球队加油哈。 是的，还好哈，最终呢是没有让 大家结果是不错的啊， 失望啊，尽管说过程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啊。有很多的网友啊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更多的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在当然了，热搜方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体育界的热搜哈，还有网友说啊，我收到了这个明星亲自邮寄的签名照，这个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网友们以及媒体们跟奥运明星们互动的一个新的热潮哈。 一种玩法吧，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哈。那同时我也看到现在同样还有这个北京冬奥方面的热搜哈，北京冬奥专用艺术字体正式亮相，目前也是挂在热搜当中哈。这是10月6号的时候，符合中国文化与现代内涵的200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口号发布之后呢，北京200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口号艺术字体简称冬奥专用艺术字体也正式亮相并且投入使用。那这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哈，很多朋友都在围观和鉴赏当中。还有呢，也看到鸟巢改造工作将在本月完成，目前也是挂在同城热搜的靠前的位置哈，大家也可以有空的时候去关注一下。 是的， 当然有不少朋友在国庆的时候可能看了电影哈，小丽也是被朋友拉去看了《长津湖》，可能是不是有不少朋友去看了《我和我的父辈》等等这些电影哈，也是啊，冲上热搜。2021年国庆档票房的总收入是大约43.7亿，位列中国影史国庆档票房第二哈，这都是大家的贡献。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跟我们互动。那刚才哈，我们说了国足的这一条是不断的在攀升当中，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仔细的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场比赛。那比赛的过程呢，我们要请记者林苑哈来给大家做介绍。 还是给王申超，看这个传中的角度，给起来，中路扫射门前， 漂亮， 机会， 抓住了机会，漂亮， 绝杀。吴磊在最后时刻帮助中国队绝杀了越南队。 凭借吴磊第95分钟的绝杀，中国男足喜提世预赛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的首场胜利。毫无疑问，在这场胜利当中，吴磊至关重要。首发出场的他在第53分钟错失单刀，但被身边队友张玉宁补射入网。中国队取得12强赛的第一粒进球。第75分钟和第95分钟。吴磊两次接王申超传球之后完成破门，中国队的两粒进球之间，越南队的胡进才和阮进灵完成串联，一度为越南队扳平比分。而在比赛当中的射门次数、控球时间对比来看，双方也难分伯仲，可以说中国队胜在两队当中唯一的五大联赛球员。而在赛后，吴磊表示不能光看进球，反而认为张玉宁的贡献很大。 最后一个球我应该是没有碰到，应该是没有碰到，但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今天我们的这个在面对越南队的时候，这个阵型上包括人员也做了一些调整，我觉得玉宁今天在这个箭头的这个位置上就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仅仅是一个进球吧，我觉得不能是一场比赛光看一个进球，这个整场比赛给球队带来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两位有旅欧经验的球员在比赛中的积极为中国队完成绝杀创造可能。作为曾经更加成功的旅欧球员，中国队主教练李铁在赛后则表示，如果我们处理得更好一些，可能2-0能够拿下，但之后比赛变得焦灼，最后时刻取得进球赢下比赛，运气站在我们这边。同时他表示胜利很重要，能够激励队员更加努力。尽管在12强赛分档中处于第4档的中国队如愿战胜赛前叫嚣定要胜出的越南队，甚至出现大赛中难得一见的最后时刻完成绝杀，但90分钟的对决中，越南队所展现出来的脚下速率和传接配合，包括进攻办法，都已经大有超过中国队的模样。 如果没有吴磊，即使面对是第六档球队的越南，也会越来越难。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以国足的一场胜利来开启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应该是令人欣慰的事。更何况三轮比赛过后，我们还和这组的出线热门日本队同分呢。 看了这场比赛的朋友都是一种感觉，就是太不容易了哈。魏克说了，踏踏实实的承认吧，咱们跟越南真是势均力敌，这应该没有分歧了吧。 嗯， 啊，我是曼联也说了，说这三分拿的是真不容易啊。啊，也有朋友说，哎，赢了就好，赢了就好哈。五号线给的是四个字儿，惊心动魄哈。 是， 对，嗯。不少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哈，欢迎您继续通过这些方式吧，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一起聊聊哈。踏雪寻梅也说了，这夜熬的算是值了，3-2看进了5个球哈。 嗯，没错啊。如果说我们是抱着一个看热闹的，比如说今天不是国足的比赛，而是说另外其他几支球队比赛，我们看个3-2应该觉得还挺过瘾的，还看着绝杀了哈。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球队的比赛。关老爷也说，澳大利亚也就赢了一个、嗯、啊，咱能进3个啊，行了。 大脚星叔叔说，日遭三险，但还是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嗯， 小丸子也说，输球的时候呢，我是一晚上睡不着；赢球了呢，我一晚上也睡不着。 尤其这种方式的赢球、啊， 对，我真是为中国足球操碎了心啊！啊，也有没看的啊，家里人说我没看直播。没关系，咱可以看看回放啊，包括各种推送哈，您看看啊，咱们踢得怎么样哈，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说说咱们的对手啊。哦，对，我们要再点评一下啊，12强赛第三轮呢，国足3-2艰难地战胜了越南队，这是本届12强赛的首场胜利。 嗯， 那中国足球队在赛后官方宣布，吴磊当选了全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幸亏有吴磊哈。 是的， 我看回看了一下咱们的朋友圈，晚上看球的这些朋友嗷嗷的， 真的跌宕起伏啊！我也是一直在看这个他们的朋友圈的这个里面，这个像海浪一样啊，在被2-289分钟被2-2的时候，我们以为国足是被绝平了，所以说所有的朋友圈里真的是降到了冰点，在那6分钟的朋友圈啊，真的是。不忍直视，惨不忍睹。 然后就出现了关键热词，吴磊，吴磊， 全都是吴磊，后面跟着2个字母，大家都知道。 嗯，怎么就这个2-0领先之后又给人追上两个了呢？哈，我们连线了中青报的评论员郭健，郭健说心态变化啊。 你们赢越南，然后拿到12强赛的首场胜利，我觉得这个结果比什么都重要。但是我们回头看这个过程，你在2-0领先越南，以为这个稳操胜券的情况下，被人家这个追回2个打平，在90分钟打平，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在后边这个非常警惕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后边可能很难遇到越南这样实力的对手了。这个阿曼其实也挺强。所以就是说你取得领先的时候，你的心态一定不能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像今天对越南丢的2个球，然后第一个是他们的一个两脚的连贯动作，第二个是这种跑位跑出来的机会，我觉得它不是后卫某个位置的问题，它是整个球队，然后这个认为越南已经没有机会了，然后从前场到后场的防守全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这种危机意识不够的问题。你要单说哪个后卫位置的问题呢，我觉得还不如这个更危险。 嗯，国健也提到了阿兰的表现啊。 今天一场比赛国足拿到3个进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其实越南队没有那么弱，你看他前面打澳大利亚也好，打沙特也好，我觉得他的这种能力已经发挥的挺明显了。至于国足这边的排兵布阵呢，我觉得阿兰可以早用。之前我们说这个早用阿兰的话，有个问题就是你后手不足，一旦阿兰没作用，然后后面不好对位换人。实际上今天这2个进球呢，我觉得王申超和吴磊的这种从小踢球的这种默契还在，就是王申超基本上是传这个禁区里面这个比较威胁的点，然后吴磊呢跑位置来抢这个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多尝试一些的套路。从实战效果看，反正这样打呢效果比较好。 老傅说2-2的时候，我本来以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又不多 了。 嗯，万万没想到啊，最后时刻五球王垒出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绝杀。看来啊，中国球员还是得坚定不移地走出去，就像今天打破僵局的玉面杀手和打入2球的垒球王一样哈。 确实，这两位球员也都是近些年在国外历练的代表。 嗯，也有朋友说这后防怎么回事儿？太豆腐渣了呀，吓得够呛哈。啊，7751说了，看完国足这个比赛，我的心情就是悲喜交加。 嗯。 嗯，5577说，那咱现在排第几了？对，咱们先看看对手的情况哈。 是， 嗯， 另外我们的对手呢，伊朗啊、沙特、澳大利亚都取得了3连胜，然后日本队是迎来了第二败，有5支球队3轮不胜。北京时间的凌晨啊，亚洲区12强赛第3轮彻底结束了，澳大利亚、伊朗、沙特、阿拉伯表现都很强势，豪取3连胜，中国男足获得首胜，越南、阿联酋、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这5支球队还没有赢过球。 嗯，来看看沙特这场比赛哈 ，A 组沙特队是1-0战胜日本队。 嗯， 这个比赛唯一进球出现在第71分钟。在柴契岳中场回传失误，被替补登场的哈姆丹断下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单刀，随后他就一路带球到小禁区当中，非常冷静的吹射，这皮球也是从两腿之间直接就进入了哈。1-0战胜了日本队，沙特目前取得了3连胜，日本队也是在12强3场比赛当中遭遇了2场失利，这谁能想到呢？ 嗯 嗯，赛后我们连线了北京体育大学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他说这场比赛沙特队高强度逼抢，让日本球员失去了比赛的节奏啊！来听听他的点评。 日本队的柴契岳呢，在下半时中场右侧的一个回传失误，直接造成了本方的一个失球，这也是日本队在下半时被沙特队逼得非常非常难受的情况下出现的众多失误当中的一个。同时呢，这也是沙特队在整场比赛当中自始至终从头到尾高强度的压迫换来的一个结果。其实呢，纵观整场比赛，沙特队打的这种节奏非常快，他们从比赛的一开始就把整场比赛的强度给提升了上来，让日本队从后场往前的推进就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说日本队整场比赛根本就打不出像样的流畅的配合和整体的控制球。从控球率的对比上来说呢，日本队上半时是4-6开，下半时呢才把控球率提升到45%，但是整场比赛的这种球权、比赛的节奏和主动权完全是被沙特队所掌握的。 下场比赛咱们踢沙特怎么办？这看了昨天这个和日本队的比赛哈，大家也都是心里更没底了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点评哈。沙特这场比赛呢，看出来这支球队跟以前的变化哈，给总结了一下，董武之说，目前这一支沙特队的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主要是速率比较快，而且有重点球员，重点球员的球性啊也是非常的不错。 而沙特队呢，以往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就是队员脚下技术很细腻，但是整体打的速度比较慢，比较拖沓。但是这支沙特队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他们的整体的速度非常快，包括转换的速度、向前推进的速度，以及球在明明队员脚下停留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这么一种现代化的、立体化的进攻的比赛的作风和策略以及能力，确实是中国队需要提防的。而除了强大的整体之外呢，沙特队几名重点的进攻队员也值得中国队所注意。比如说他们的右边前卫萨瓦拉德，这名队员身高并不高，但是突破速度奇快，脚下速率非常的灵。包括他们的像萨尔曼法拉吉这名7号的队长队员呢，他是左脚这个为主角的队员，既是球队定位球的主罚手，也是球队在前腰位置上拿球转身远射，包括分球组织进攻以及传威胁球的一个最重要的进攻的组织核心。另外就是沙特队的中锋谢克里，这名队员并不是一个能够背身扛住人去当做一个支点作用的中锋，但是他的无球能力、他的跑动，他总能够在对方的罚区内找到自己射门的空间，包括他左右脚以及头球攻门的能力是很均衡的，这个是他们一个主要的得分点。另外值得中国队严加盯防的还有沙特队的左边后卫亚希尔，这名队员看似只是一个左边后卫，但是他在沙特队的进攻体系当中他是充当了一个左边锋在用，他的插上、他的内切，他用右脚向对方远门柱和后点去传内旋球的这么一条线路，这么一条线路总能够给对方带来非常大的致命的威胁，这些都是中国队需要加以注意的。 确实啊，面对技术控球流的球队，如果说体能跟得上啊，能保证高强度的逼抢一直持续全场的话，还是很容易让对手犯错的。 嗯，朗亨特说了，我一直坚信能够赢越南队，终于没让我栽面啊。说实话，我都没怎么看直播，没敢看， 我梦见了国安队的比赛最后时刻，张稀哲发点球，点球后点一米的地儿发的任意球啊，反正总之把这个国足嫁接到国安上了。 梦里面挺奇幻的 啊，对对，嫁接了。然后早上起来呢，是打开手机版的这个网络哈，看到了3-2，我心里这个美啊，赢了就是赢了，足球从来就不是这么完美的哈。 是的，我也觉得。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说网友啊，也说没有那么高兴。我觉得该高兴就高兴啊，我这不就图一高兴吗？那您要是说赢球了都不高兴，那什么时候高兴啊？非要得世界杯了才高，那这个太苦涩了。 尤其是绝杀，确实是跟 对， 你就赢俩球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 呆萌若愚说了，说迎难而上，就越南的难哈， 嗯， 差点变成了知难而退啊，真是够悬的。 是，澳大利亚那边啊，我们的这个组里面的另外两支队伍呢也有一个胜负，澳大利亚3-1阿曼，在第9分钟的时候马比尔就帮助澳大利亚领先了，然后第29分钟的时候阿拉维在禁区乱战中扳平了比分，然后49分钟下半场哈，博伊尔头球再破门帮助澳大利亚再次反超，89分钟杜克推射破门，3-1澳大利亚锁定胜局。那这样的话本轮战罢，在咱们这个组里面澳大利亚和沙特拉伯都是3战9分，阿曼、日本、中国是同积3分，越南3战积0分， 还行，从积分上看还有希望哈。 哎，是的，你看这就是我们当时期待的乱战嘛。那你说如果下轮我是说如果哈、突然说这个咱们跟沙特踢的时候灵光乍现了啊，或者说咱们的换个门将，然后突然就这个突然状态就好起来了，真不一定啊。 B 组的韩国队2-1击败了叙利亚队，哎呦，叙利亚输了。第48分钟黄仁范接过黄喜灿的助攻打了一个世界波，第84分钟贺礼斌扳平的比分，然后也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哈，第89分钟的时候孙兴民接过金敏哉的头球摆渡奉献了绝杀。我就说这金敏哉一到国家队踢的就特别好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好说了、 最终韩国队2-1赢的啊。 是的，你看韩国赢的也这么艰难啊，这东亚的这几支球队确实在这一次的12强赛里面走的都有点磕磕绊绊的、韩国也是终于绝杀了，然后日本呢就更不用说，连绝杀都没有，绝平都平不了了。 伊拉克是0-0平了黎巴嫩，这场没有进球啊。阿联酋0-1输给了伊朗队。第70分钟也是比赛的下半时，伊朗得到一个反击的机会，阿兹蒙挑传，塔雷米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的推射破门啊，就这一个进球。其实第88分钟呢他们有一个点球的机会啊，但是阿兹蒙的点球被扑出来了。伊朗队目前是3连胜，一球没丢，阿联酋至今呢还没有取得一场胜利，所以在 B 组这边呢，目前是阿联酋3战9分，韩国3战7分，韩国排第二，阿联酋还有黎巴嫩以及伊拉克是3战2分，叙利亚队3战1分。 是的啊，这就是跟档位其实也差的不太多哈。 跟世界排名是吧？ 对，当然了，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绝杀到底有没有作用，还是很有作用的啊。韩国没有这个绝杀的话呢，也就是一个5分，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强的这样领先的感觉了。 要不要再跟大家说说咱们这边的积分的情况哈？咱们这组哈。 是的啊，咱们现在这个积分，国足是排在第5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们看，虽然国足排在第5，但是积分上咱们是跟3队同分的。首先咱们说说前2名，因为这个断档还是很明显的啊，前2名澳大利亚和沙特拉伯都是积9分，他们都是3战全胜，这是第1档和第3档的球队做到了这些啊。然后第2档的球队日本是排在第3名，这个排名看起来啊，1、2、3啊变成了1、3、2差不多，但是积分上差的非常多，日本只积了3个积分，和后面的第4名阿曼和第5名中国是完全一样的。日本呢是净胜球是-1啊，阿曼的净胜球是-2，中国净胜球是-3，其实也就是一场比赛的事儿。就是说这3支球队同分，也就是一轮比赛的事儿，这个排名就要出大变化。那到底是最后下一轮谁会挤到第3的位置，这真的不一定啊。那最后的越南因为输给我们了，所以说呢3战积0分还是最后一名。 我们的目标是小组第3，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哈。 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放在这儿了，小组第3和我们同分啊，就看我们到底自己能不能拿到分数。 好，来看看大伙儿哈，是有没有算分的呀？咱们这儿其实数学好的多的是。 是 啊，杨洋洋说了，这十分钟就丢俩球，也真是没谁了，突然一下就懵了哈。 嗯， 三先生也说，赢越南赢得真是如此的惊心动魄，我都不知道是该不该高兴了。当然是要高兴，选择高兴这一边哈。 是，哎呀，你梁叔之前也说过哈， 嗯， 甭管别的，高兴就完了啊，赢了就高兴吧。 啊，我们第30段8点钟之后，我们连线梁叔啊，看看他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哎、是的， 估计老头儿就晕着呢。嗯，但也有朋友说日本只得3分，积了3分其实也不代表啥。 嗯， 但是咱们呢虽然就是赢得了这3分，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哎， 嗯， 就是说日本作为贵为第二档球队，一二档的这个级别吧，赢到现在日本是称之为只有3分哈、啊 嗯、 前面必须加个只有，他们现在这个成绩很差啊，但是我们呢是获得3分啊，我们前3轮拿3分我觉得真的不算差。足球就是这样，你面对实力强的球队你就很难赢球啊，很难拿到分数，你面对实力比你弱的球队你就该拿到分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把该拿的分数拿到了。 嗯，上海的朋友赵军也说，越南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越南了哈，看看现在的脚下的技术还有出球的这个技术，他们那两个进球进的也很漂亮，我们赢的还是挺侥幸的哈。 嗯 也有朋友荣成斋说了，说这规划球员感觉没有什么亮点的表现哈，是不是解决问题的还得是自己人呢？还得看像吴磊这样的球员啊。 是， 但吴磊那个球也是这规划球员传的嘛。 老傅说啊，想当年，括号1981，咱国家队也曾双杀过沙特队啊，一场是4-2，一场是2-0， 好几十年前了， 又是上个世纪的历史了哈。 嗯。风中的雪月说，打平之后吧，我就想睡觉了，我想得了就这样吧， 嗯， 要不再看看，哎，结果就绝杀了。 这不就是昨天朋友圈的典型吗？昨天朋友圈就是我看绝大多数都是、 一片哀鸿是吧， 对，就是到了89分钟那个绝杀时候就这啊，就是啊，国足就这啊，我果然哈、还是你啊国足哈、或者说啊，我以为有一场胜利的，哎、就是整个因为10分钟被进2球被扳平，那个感觉确实很差， 士气哈，都把朋友圈给打灭了。 是的啊，结果6分钟以后啊，炸了。 嗯，荣成斋说夸过咱家玉宁，夸，继续夸啊，继续要夸。 嗯， 艾克说了，说坚持到这个时候睡着了，您是坚持到什么时候睡着的？啊，就是坚持到现在睡着了是吧？那是可以的，知道了胜利的消息哈。 嗯。有 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哈，一会儿我们接着和大家聊。 是，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钢架雪车国家队的严文岗，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加油。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九月十八日起到明年三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也欢迎您哈跟我们聊聊国足的这个话题。 是的 啊，国足昨天3-2险胜了越南队，大伙儿都觉得哈有点这个心理各种各样的感情涌上心头。 五味杂陈。 对，体育爱好者说，我是在外地在听咱们的节目啊，那您是在外面玩呢没回来呢？说熬夜看足球总算没有白看，也没给旅途当中这个心情添堵，看到2-2的时候差点就把电视给关了，最后独秒进球，虽然是赢了，但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呢。我看见微博这边也是哈，特别逗，微博说全场比赛再次证明，这是格洛夫银说的，咱踢不了特别复杂的足球，这不是韩国不也是勉勉强强的绝杀了叙利亚吗？你们还要怎样，咱都赢了。啊，米果屋说，好久没有享受到绝杀胜利这种感觉了哈，我感觉那解说员都已经放弃了， 对， 起死回生了。 确实，可能国足给大家带来的很多的回忆都是被绝杀或者被绝平啊。昨天可能也有很多的球迷觉得啊，又是熟悉的配方吧，哎，结果不熟悉啊，这配方咱不熟悉， 绝望了哈。那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哈，大家都聊着呢，我们一会儿啊，在插空的时候就跟大伙互动哈。谁刚才做梦说把昨天这个国足的比赛嫁接到国安身上来着？我们今天有一点国安的消息哈。 哎， 昨天国安在和天津金门虎的教学赛当中是1-0赢的，老队员国安老队员现在只有刘欢了，朴成、金泰妍、于洋都没踢。昨天这个小队员里面哈，像何小强还有陈彦普都是打满了全场。据说呢，对面不一样，是全主力加上守门员跟咱一块打的。 哎，所以说这个比赛，我觉得踢成这样还是可以的 啊， 可圈可点。 是， 那国安的新闻官张成介绍了近期的训练和昨天国安与金门虎的热身赛的情况，我们一起听一下。 在国庆小长假期间，球队并没有休息，3号从上海回到了北京，继续着集训备战。随着足协杯的日益临近，比利奇也对于球队有着更多的要求。目前球队年轻球员居多，所以比利奇也希望于洋、刘欢、朴成、侯森这样的老球员们能够更好地在球队中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同时，他也一直强调，让年轻人提供更有侵略性的逼抢。之前已经有接近10名的预备队的小球员加入了一线队的训练当中，大家的表现也都非常抢眼，在训练中很好地激活了整个球队的动力和活力。7号，球队与金门虎进行了一场热身赛，希望能够以此来为足协杯的比赛进行针对性的备战。虽然因为一些小伤，于洋、朴成、金泰妍、江涛这些老球员没有出战，但是球队在比赛中还是很好地贯彻了比利奇的战术意图，多次用中前场的逼抢迫使对手传导失误，王子铭也是在上下半场各制造了一次可以改写比分的射门良机，可惜对手的门将表现神勇均被化解。尤其是下半场尾声阶段，王子铭在禁区内的垫射被门将飞身封堵，虽然比赛以一球小负，但是面对主力阵容以及外援压阵的金门虎，咱们的小球员没有畏手畏脚，陈彦普、梁绍文、阮奇隆、乃比江、何小强等几名重点考察的球员，不少人打满了全场，有的甚至被委以在新的位置来考察他的多面性。 在赛后，伊里奇对他们的表现也非常的欣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小球员们将是足协杯比赛当中的重要组成元素。球队未来几天也会继续在北京进行训练，按照计划将会在11号从北京出发前往梅州赛区。 这是国安的情况，希望这些小队员能够在比赛当中好好的表现自己，大队员没回来就是你这个表现的机会哈，赶紧抓住这个时间，让主教练多多的信任你。 是的，青年军总是也能创造一些好的成绩的，尤其是在这样杯赛的这个赛制当中。 尤其是这个国足的比赛踢完之后，大队员回来了，那其实我觉得哈，很长一段时间还得需要年轻队员顶上来，你不能什么比赛都得指着这些老队员踢啊。 是。 除了我们国安的情况之外呢，还有河南这边哈，他们宣布教练的一个变更，说西班牙人哈维尔·佩雷拉就不再担任主教练的这个职位了。河南俱乐部的助理教练安东尼·戈麦斯代理主教练一职。 是的，在2020年9月，哈维尔是临危受命担任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的主教练，帮助球队保级成功。据了解呢，他会回到西班牙去执教。西班牙人安东尼曾经长期在西班牙、卡塔尔及中国的足球联赛执教，具备欧足联职业级教练员资质。他在2021年4月加盟河南这边，担任了一线队助理教练兼 U21 青年队的主教练。 这是国足和国安方面的这个包括咱们河南俱乐部这边的情况。国足昨天赢了3-2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真的是特别不容易哈。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昨天这场比赛。我觉得李进说的也挺好的，说我不看重输赢，只是看重有没有希望。这场比赛有没有看到希望呀？ 对，但是我觉得这位球迷说啊，跟第六档球队侥幸赢球还高兴，这不能叫侥幸啊。那要是说真是侥幸的话，那不是会有2-2这个比分的哈、如果说咱们踢的真的够差的话，前面运气不好没进球，成俩门柱了，然后呢下半场最后10分钟咔咔让人家打两个，咱们最后扳回去一个，那不就是没赢球吗？所以说3-2这个比分绝杀啊，这不能叫侥幸，前面还有俩进球呢。 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难，真的就像大伙儿说的，是一个球一个球踢出来的，当然也是一个球一个球被人扳回来的，咱们又扳回来的， 实力是有拉锯的。但是最后呢，不能说赢球全靠运气啊，前面这两个球能攒下来那是实力，当然最后被进去两个球也是实力的问题啊。最后呢，绝杀当然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通过12强赛，老亨特说也让李铁啊、足协啊真正了解了咱们自己的球队哈，我们应该向其他强队学习。当然了，真正的希望应该是在下一届。他说括弧要真是这回咱出线了，那咱算是捞着了哈。如果要是出不了线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结果，就是别再瞎折腾了。 是。老亨特说不能用老眼光看越南啊，此越南已不是范大将军口中的越南了哈。昨天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热搜上的一个梗啊，因为之前这个前国足的后卫赵鹏发了一条微博说，别说哪队的人，还是西班牙人队哈好使啊，这是夸吴磊的。然后大家这个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刻在中国球迷 DNA 里的几个关键词啊，就是越南、赵鹏、中后卫范志毅，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刻在 DNA 里的。但是当时我们拿越南是在这个段子里的一个梗啊，输越南。但是现在真的越南这个足球我们也看到了，踢得不错。 这是国足的情况，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还有国安的情况也和大家做了汇报哈，我们马上要去踢足协杯，年轻的这些队员哈都在努力当中啊。再说两句 CBA 啊 ，CBA 呢也很快要开赛了。日前，据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宋翔说呢，目前林书豪是不跟着队伍去诸暨的。说这个消息源哈，首钢计划是在10号前往诸暨赛区备战新赛季的比赛，但是出征的队伍当中呢就不包括后卫外援林书豪了。书豪目前仍在隔离当中，要等到隔离期结束之后，他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尽量的恢复身体的状况。关于他目前的这个具体的归队的时间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哈，所以我们也是哈，也请宋翔再给大家说说。 林书豪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首钢队呢将在这个月的10号前往 诸暨啊进行新赛季的备战，因为到达诸暨之后呢还有两场的热身赛，打完这热身赛之后呢，本爽队的首场比赛是17号啊跟江苏队的第一场新赛季的比赛。林书豪呢目前呢还在隔离当中啊，因为我们知道书豪比较早的就来到了中国，但是呢在从美国来到中国的过程当中呢不幸的这个感染了新冠啊，之后呢康复了啊，但是呢一直处于隔离的期间。应该说书豪呢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体重啊掉的比较多，所以呢书豪也希望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些康复啊能够让自己的状态跟体重呢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书豪呢什么时候能够归队呢，其实现在呢还有一些这种影响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球队刚才说了是10号前往赛区，可以确定的是啊书豪并不会随队前往，书豪呢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去恢复自己的状态。目前来看呢其实最快呢也是得11月底11月初才能跟球队会合，但前提呢是这个书豪呢他整个的这个恢复是达到了自己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具体的归队的时间现在呢也并不明确，所以呢还要等待后边的一些这种看看书豪恢复的情况啊，以及北京首钢队在第一阶段的一个比赛的情况。那如果书豪在第一阶段呢不能归队的话，那北京首钢队将以这个全华班的一个状态去出战。 那他也介绍说哈，北京首钢男篮呢还是挺希望和大外援汉密尔顿续约的，但是这个过程呢稍微有一点复杂。新赛季的 CBA 联赛呢是在这个月的中旬就要在诸暨开启了，目前确定的是小外援林书豪，但是因为咱们的 CBA 最新外援政策还有新赛季每支球队最多可以注册四名外援，所以除了书豪之外呢我们还在挑选其他的人选。 是的啊，根据宋翔得到的线索啊，北京队最初的计划是为了进一步提升球队的实力，他们希望能够在新赛季呢引入三名外援，并且组建一个外援团队，其中林书豪是这个团队的核心和领袖，但是因为 CBA 外援政策迟迟没能公布，所以这也影响到球队在引援方面的进程和计划啊。之前有留言说北京队并不打算和汉密尔顿续约，但是也有消息人士告知了宋翔，北京队仍有意去续约，但过程有些艰难，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消息。那至于双方能否完成续约，还要看后面的发展情况。汉密尔顿是 CBA 的老熟人了，他在北京队效力长达四个赛季，尽管并非 CBA 顶尖的大外，但汉密尔顿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在北京队效力多年，所以说和球队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化学反应。上个赛季因为有伤病哈，汉密尔顿一共只为北京队打了37场球，场均的出场是22.8分钟，16分6.9个篮板，1.2个助攻，1.1抢断，1.1盖帽，这些数据都是创造了他 CBA 生涯的新低。在2021常规赛的阶段呢，北京队的战绩是28胜24负，排在积分榜第9位。季后赛12进8淘汰赛，淘汰深圳队之后呢，北京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也是被广东队淘汰出局。 那对于汉密尔顿的情况哈，宋翔说确实是赶不上第一回合了啊。 关于汉密尔顿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北京首钢队呢是希望跟汉密尔顿去续约的，但是过程呢比较复杂，现在呢还并没有明确的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啊，汉密尔顿在过去的四个赛季效力北京首钢队的时候呢，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虽然上个赛季呢，大汉呢他整个的出战的场次，有所下降，主要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并且呢，他的场均的得分跟篮板呢都是他最近四个赛季的最低值。但是汉密尔顿整体的表现啊还是尚可的。另外呢，就是汉密尔顿经过四个赛季的磨合，跟球队产生了足够的化学反应，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北京首钢队呢，其实呢是比较希望能够跟大汉续约的，但是因为新的赛季他有这个外援的一些这种限制，并且呢在整个的薪金上也有一些这种控制，所以整个的北京首钢队他们要做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考量。所以呢在续约汉密尔顿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目前呢还没有确定的消息，这个呢还只能等待。而且呢大汉呢如果续约成功的话，他来到首钢队应该说还得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第一阶段肯定是赶不上了之后呢还得看看后边的情况的发展。 所以说新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宋翔认为呢新赛季 比赛如果真开始打的话，咱们的对手还是挺强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目前咱们还是人员不整，对于初期的比赛要做困难的准备。 北京首钢队呢，在第一阶段的赛程并不轻松，他们两次面对广东队，两次面对上海队和两次面对浙江队。你可以看到啊，这些球队当中呢，有的是联盟的顶级强队，有的是这个赛季将扮演这个黑马的这样角色的球队，所以面对这样对手啊，北京首钢队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强的。北京首钢队呢，这个在这个夏天的备战呢，其实呢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利的一些隐患。好的方面呢，就是亚尼斯指导呢归队时间比较早，这样呢有利于他更好的备战新的赛季。那不利的一些因素呢，或者说隐患呢，就是有两个啊。第一个呢是伤病啊，比如说我们的方硕啊，他整个的他在夏天的时候进行了这个腿部的手术治疗，当时呢预估呢是4到6个月的恢复时间。赛季之初呢，应该说整个的时间呢，这个还没到，所以呢方硕是不是会缺席新赛季初期的比赛呢？现在看来呢，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方硕缺席的话，这个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其实是一个不利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在第一阶段呢有可能是全华班的状态出战，那在缺少方硕的话，那整个的后卫线呢其实是一个很不利的影响。那另外一个不利的因素呢，就是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呢，北京首钢队他们的赛事任务比较重，因为是全运会年，所以呢球员们呢在这个上赛季结束之后啊，他们休息调整的时间很少，马上就投入这个全运会的备战之后呢又是预赛决赛的这种比赛，对于球员的身体消耗比较大，这个会不会对新赛季产生不利的影响，可能要看新赛季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新赛季啊还有不到这个10天就要开启，所以对于这个整个北京首钢队而言呢，其实他们要做好自己啊，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状态呢调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那然后呢开启新的赛季。 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呢，广东队这边的消息说，他们第一阶段呢也是哈，同样是以全华班的阵容来出战，外援的续约也在进行当中，他们是10号啊去诸暨。 是的， 目前队伍当中易建联说情况恢复的还挺好的，第一阶段不是打算全华班了吗？那么两位外援马上布鲁克斯和威姆斯也是要开始跟这个俱乐部包括管理层进行商谈哈，即便是谈得比较顺，最快的话也只能在第二阶段归队了。 没错， 至于马上的话可能得待1月底左右啊，才能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 是的，他不是遭遇到了这个跟腱断裂的这个伤病的情况嘛，所以说还是要再恢复一下的。 那就看看阿联呗，阿联回归了哈。阿联回归之后能不能给球队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这应该算是精神领袖了哈。宋晓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广东队现在的情况啊，看看阿联的复出对广东队的意义。 新的赛季最强的队伍呢仍然是辽宁跟广东，我觉得呢这个呢是两支球队整体的实力来决定的，虽然说他们两支球队在第一阶段都很有可能是全华班的状态出战，但是呢他们的国内球员呢仍然是联盟最顶级的一个水平跟档次。先说广东队，因为广东队呢他们迎来了易建联的回归，虽然阿联呢已经是34岁了，并且呢他一个多赛季没有打比赛，但是易建联的回归对于广东队的这种意义是非比寻常的，有这样的球员压阵，对于整个的球队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并且易建联会逐步的恢复到他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广东队而言呢，他内线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所以广东队啊虽然说在第一阶段没有外援，但是他整个的一个状态跟他的一个信心都保持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啊，这个呢有助于他们开启新的赛季。那至于说马上布鲁克斯跟威姆斯的续约呢，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广东队呢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其实呢就有意跟这两个外援去完成续约，威姆斯呢最快呢会在第二阶段去来到广东队，并且呢出战比赛，而马上布鲁克斯呢他的恢复呢可能要到明年的1、2月份，因为呢他在上个赛季经历了一个跟腱断裂的一个严重的伤病，他呢现在呢可以进行一些训练，但是呢这个整个恢复到这种比赛的状态或者比较好的身体的状态呢还等到明年。 但是啊，即便只有威姆斯一个外援的话，广东队他们仍然的这种战斗力跟他们的这个实力也是联盟的第一档的这种队伍的行列。所以呢，广东队呢，其实无论是他的国内球员的配备以整体的打法的成熟，还有他外援的这种实力，都是联盟的顶级。那如果这样的配置啊没有太大意外的话，仍然是啊这个总冠军的最有力的的球队之一。 咱们再来说说其他的球队哈，其他情况。 是的，山西男篮这边啊，签下了费尔德，有外援总比没有强。据山西媒体透露啊，山西男篮已经签下了凯菲尔德作为新赛季的小外援。山西体育，全体育发文哈，已经和凯菲尔德签约，大部队已经启程前往赛场了，有望在对阵富邦队的比赛中取得开门红。据此前曝光的第一阶段赛程啊，山西男篮在10月17号常规赛第一轮会对阵宁波富邦。费尔德上赛季中途加盟的浙江广厦啊，他为广厦出战了16场，场均得到14.3分、4.6个篮板和5.7次助攻。由于富兰克林离队的强烈的意愿呢，加上送走他可以获得一笔转会费，山西并没有优先续约强留富兰克林。 嗯，不知道这两天大家关注一下山东男篮没有哈？他们在休赛期进行了教练组的调整之后，近期也会开始新赛季的体测了。那山东的媒体记者透露说呢，山东男篮呢进行体测，球队唯一的一个免测的名额就给了丁彦雨航。 嗯， 另外高诗岩之前也参加了奥运会的三人篮球比赛，他也直接就免测了。 是的， 队长王汝恒、贾成和李靖宇、陶汉林，他们这个年龄哈，包括像这个乔文汉都是超过了30岁。那么按照 CBA 公司的规定，这五位超过30的球员也是要免测的哈、他们也是体测完了之后就一起去诸暨赛区了，来备战第一阶段的比赛。 是的，有外援来 CBA 啊，也有中国的球员没参加 CBA 啊。新赛季的 CBA 呢，周琦和刘传兴据说都不会出现在中职篮的舞台了，两人辗转加盟了澳大利亚的职业联赛啊，与近日呢是会与澳洲的球队去会合。据宋翔爆料哈，加盟墨尔本凤凰队的刘传兴计划于12号启程，他的护照手续啊，全运会比赛结束之后都已经办完了。然后最后呢，最近呢，刘传兴也是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一些 NBL 的礼品啊，并且呢在微博上还有开箱视频，与网友还进行了互动啊。对此，刘传兴已经做了很多备战准备，自己也表示对新环境非常期待。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职业联赛 CBA 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哈，中旬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诸暨赛区的第一阶段的比赛了，也是值得关注哈。那说到我们自己的比赛，10月6号、7号这两天呢，2021年的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北部赛区在昌平区的天通苑体育馆进行了，全市共有81支球队，有上千名青少年球员来参加了这个比赛。来听记者于博川给您做介绍。 场边是加油的助威团，场上是全情投入的小球员。10月6号到7号，2021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北部赛区的比赛在昌平区的天通苑体育馆举行，这也是市级青少年篮球联赛第一次落户回天地区，吸引了全市各区总计81支队伍、上千名青少年球员参加。王雨欣今年11岁，他说：“ 我最喜欢的是芝加哥公牛队乔丹，我觉得乔丹他那个罚球线扣篮非常的帅，我将来也想成为 NBA 的。”打球帮我强身健体，增强了我和队友的配合。 今年10岁的徐俊浩打球有4年的时间，他表示：“ 平时教练给我强调的就是注意传球，注意抬头运球。我自己最喜欢的球星是科比，我的梦想就是，如果长大了，我希望我好打篮球，然后能进那个 NBA 的球队。” 今年的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除了常规的比赛之外，还增加了个人身体素质和篮球基本技能的测试，更加重视青少年综合素质的培养，促进青少年技能的全面发展。而作为联赛北部赛区的举办地，天通苑体育馆承接了共9个组别的比赛，包括 U8、U10、U12 男子和女子、U14 男子和女子等，是6大赛区中参赛球队最多的赛区，也促进了回天地区的青少年篮球和全民健身的发展。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乒超联赛哈，十一假期当中，大家又看到了地表最强的联赛啊，乒超联赛。昨天进行的这个小组赛当中，像马龙单打和双打都取胜了， 嗯， 他是帮助山东队3-0战胜了深圳宝安。开赛以来，山东鲁能目前取得的是7连胜。 是的，而在乒超的这个 女线方面 哈，这是女子的女团小组赛焦点赛哈，由孙颖莎领衔的深圳大学1-3不敌陈梦王曼玉坐镇的山东鲁能，其中呢陈梦王曼玉3-0胜了顾玉婷张斌月，第二盘孙颖莎3-1胜陈幸彤，第三盘王曼玉3-0胜张斌月，第四盘陈幸彤3-0胜顾玉婷。 嗯，这是小球方面的情况。哎，我们来再看看大伙儿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 嗯， 都是围绕着国足这场比赛哈。3-2这个比分真是太不容易了哈，大伙儿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哈。 是的， 我们一会儿在第三时段还会有非常大的空间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将会连线大家很熟悉的著名主持人梁岩，来说说他看了这场比赛的感受哈。 没错， 嗯 啊，也有这个网友啊在讨论吴磊到底有没有碰到那颗球， 吴磊说他自己没碰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人家这个最后算给吴磊了，咱们也不能，不然我们到底说这颗球是谁呢，哪来的，咱们也说不明白，所以说只能先这么说。当然了，也有可能啊，也有我看也有网友分析，可能说就是吴磊因为在抢这个点的时候啊，身体上是有大的对抗和碰撞的，可能在身体上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个触球的这一下，而是在卡位的这一下，那么最后到底碰没碰到啊，吴磊觉得没有碰到，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在慢动作回放里发生了一个变线啊，也不是乌龙球，那我们就先这么算了， 有可能他自己没有感受到哈。北京城的叶说了，赢了就行，下一场继续，对，咱还有下一场呢。 是 阿昭说，我可是看了全场的，真是赢得令我敬佩，但是真是挺崩溃的，就是最后要不是那个绝杀球，您就崩溃下去了哈。 嗯 嗯，啊，很多朋友都看了这场比赛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咱们接下来还有下一个对手呢。 是的， 沙特可是把日本给赢了哈。 对，大脚星叔叔转徐阳的说啊，说现在比赛强度都很大啊，要求也更高了，我们的球员体能可能就达不到啊。张玉宁累得够呛，王刚也是体能透支受伤了。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聊哈，几分钟之后咱们接着说。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请适当注意防晒，夜间雨水再度来袭，进入寒露节气，天渐凉，露降重，昼夜温差不小，请大家根据天气情况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山区的地质条件不好，近期不要前往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今天下班时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气温在19到16度之间。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9天。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三时段啊，还是延续国足这个话题，3-2战胜越南队真的是不容易哈。今天的主咖上麦，来请进梁岩。 是的，大家最期待的部分哈、Hello， 梁老师。 哎，你们好 啊！这是子昂啊，子昂可能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跟您对话哈。 没错 啊， 真是还真是这样的， 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您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昨天晚上是被折磨得够呛吗？ 那倒没有，因为就是因为今天早上要连线，其实我也所谓的准备几套话哈，要准备几套话，然后突然发现不停的在切换几套话啊，2-0都是这一套话，然后哎呦。 您自己有一个热搜是吗？一会儿把他升到首位，一会儿把他升到首位。 对。但是呢，其实你看完比赛，我今天早上醒了以后，就是这人就比较倒霉嘛。我还是这个看完比赛以后睡了，按照我原来的方法，9点钟睡了，1点钟醒的，起来的看的球，然后3点钟又睡了，然后我想着多睡一会儿，睡到7点半啊，结果呢还是按照雄鸡的时间不到6点，就自然醒了，也没有闹钟，这是多年的习惯，生物钟。但是我觉得早上起来突然发现，再搜一下的话，现在中国队的这场比赛，最后时刻没有放弃，确实，越南队不管后来他们承认不承认，反正是越南队的这个教练，韩国人的这个主教练说，中国队只有30分钟的体能，可能这句话我。前两天在电视节目里我已经说过了，我说不管怎样他能够激起这个中国球员的斗志，什么我就30分钟，我这回的体能坚持到了95分钟，是吧，我的体能可以坚持95分钟，虽然张玉宁中间也有点抽筋儿了，但是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你早上起来发现现在我们这个争夺的这一场比赛还是很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同组日本队输球了，那么现在呢是澳大利亚又赢球了，澳大利亚也赢了阿曼，你们刚才已经报过了是吧，这个比分，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和日本和阿曼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去争夺那个第三名，但是这个第三名的难度要更大了。原来你想象的是日本澳大利亚会排在前2名，然后你去和沙特去和阿曼争夺这个第三名，原来没想的有越南，但现在和日本去争这第三名了，所以难度又陡然又增加了。但是也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也正是这一点，难度增加了，那个知难而上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考虑也好，你总之这个比赛越来越有看头了。对，你如果说就越来越刺激了啊！按现在的话说，那么其实，刚才我的一个朋友还跟我在通话，这个决战的时刻真的就是14号的凌晨，因为这场比赛是日本和澳大利亚要争夺，我们和沙特，当然就是说，人家说谁输谁死，就是中国和日本哈，但是问题是，如果都打平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我数学不好，我不再做这个数学的分析。那我只是说，中国队，你现在既然在这场比赛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和越南队打的这一段有点吃力，但是我相信他们回去总结会很好的批评一下下半场的最后15分钟。对吧？ 怎么就2-0领先 啊？突然就让给人追回来了呢？ 对，90分钟之内的。那15分，最后15分钟， 对 吧？你怎么会打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我们还是松懈了，包括 我看电视转播，铁栓也在说， 嗯， 啊，我就那意思，赢了，拿到了这宝贵的三分了， 嗯， 这差一点主手的鸭子就飞了，那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我们的媒体啊，甚至我们的球迷，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对足球的理解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这个十二强赛，尽管解说员在强调十二强赛和别的比赛不一样。那你怎么为什么不能提醒队员呢？不一样是不一样，对吧？你看到了这个不一样，就我们对足球的理解，它任何瞬间都可能发生，对吧？亚洲排名第一啊，曾经四次五次打进世界杯的日本队，现在能在这十二强里，在这小组里跟我们排在一个水平线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出现化险为夷的机会。那也有可能瞬间被打入绝境的这个可能。 嗯，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现在越来越刺激，越来越好看了。那中国队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保有信心。我觉得我在这次十二强赛最一开始的我说过，就勇气很重要。 嗯， 两轮以后，你觉得这个勇气好像没有用了，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勇气越来越重要了。就你敢不敢于去面对对手？你面对越南队，其实这个勇气啊，前70分钟都挺好的，勇气也体现出来了，能力也体现出来了，但是那15分钟的放松，或者说某些人的放松，或者说瞬间的放松，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每一秒就跟看小孩似的。我过去说过，咱们嘱咐这个家长老嘱咐我们， 嗯， 看我儿子的时候。我妈就老说， 嗯， 北京的老话不错眼珠， 嗯， 就是你看孩子不能错眼珠，因为孩子随时他那个举动都不知道干嘛，哎呦，咣叽就摔了，咣叽啊就划破这儿了，弄破那儿了，对吧？就是看孩子不错眼珠，所以，竞技体育是一样的，对吧？就是一秒钟某一个瞬间你都不能放松， 嗯， 那么我们显然是在瞬间放松了， 嗯， 回看一下这个画面，大家可能当时。几次回看那画面，是我们自己的放松。当然，对方也是有相当的能力的，绝对不能小看了对方，因为我们还有和对方的第二轮，这个第二回合的交锋。所以我觉得13号的凌晨，夜里吧， 嗯， 14号凌晨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这根弦是不能松的，因为我们依然还保有，相当大的争夺第三名的这个可能。所以有一丝希望就不能，就是不放弃不抛弃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刚才我相信，家里人也都在议论这个话题。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用再去，什么指出他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现在就是鼓劲儿，对吧？我老说那句话，孩子要上考场，你非说你不行，你考不上，你哪儿考不上？ 嗯， 对吧？你现在还是鼓劲儿，你就是。没有别的，甭吃招啊，人家自然会有招。昨天的用兵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误，对吧？那你现在就是鼓励，希望看到13号，因为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尚早，所以13号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昨天这个比赛，就是今天凌晨这个比赛，还不能算是最后的分水岭，因为又出现了异常。如果这场比赛日本队，赢了的话，这个。局面就会有点诡异了，就是日本和日本和澳大利亚，哎，和沙特可能在同一起跑线上， 对， 对吧？而日本可能会更领先一点，那个感觉，那对我们来说可能就威胁就大一些了。 嗯，跑得特别快的一人跑到咱组来了， 对， 你说说。 这事儿，你要是这场比赛就不做数，即使不做数学，你也应该明白，如果日本队赢了，他以6分，那边也6分，这第三名你就悬了，对吧？但现在都是3分，那这前面有2个队脱颖而出了，一骑绝尘了，二骑绝尘了，你不是机会就有了吗？因为你原来咱们定的一个所谓的底线就是第三，你就老老实实奔这第三，啊，毕其功于其义，所有的其他的比赛。你都这么去准备就是了， 嗯， 打哪都是决战了， 嗯， 对吧？ 7秒钟的鱼说了，为啥咱要第三？咱以后全胜呢，第一都有可能。 先定一个小目标啊，先定一个小目标， 别往后看太久。 别往后看太久了，就 是 这现在真的是，打一仗这个看一仗，现在只能是这样的。大目标啊，就刚才你这个这位七秒钟的说的是，你老那应该是在前你就制定那个目标，而且是有针对性的，按照这个你这个大目标啊，你或者是小组第一或者小组第二，你这么去安排。但是这个竞技体育特别是足球它是圆的，你定完了它有可能这个会出现意外啊，本身呢就出现意外嘛。那昨天日本都说爆冷，日本输给阿曼都是说是爆冷，但日本昨天输给沙特还有人说爆冷，那就不是爆冷了，是这一支目前的这一支日本队说明他自己有出现了问题，是吧？你当然可能的磕绊绊最后也出现，但是现在他如果磕磕绊绊出现的话，那咱就出不了了，你就得让他磕绊到死，你想尽一切办法。所以我们和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的第二轮的比赛第二回合也很重要，就是场场都很重要了，甭废话了，对吧？你除了现在越南队现在是零分垫底以外，剩下的都有分，你这就比较难办了嘛，对吧？所以这东西不能这么去想那么远，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在赛前就做出一个宏伟的计划、准确的计划、细致的计划，然后我们在每一场比赛中都按照这个计划去执行，没有这样，中国足球还没有到这个水平，不能按照自己的预算预想去做嘛，所以我们只能是打一仗看一仗。 刚才还有朋友说呢，叔，我妈昨儿还说呢，看孩子一定要不错眼珠。 对对对， 就是老年人这想法都一样是吧？ 都一样都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呢，这老话也说了，对吧？所以你这就得是不错眼珠啊。昨天幸亏我跟朋友还昨天我为什么这么关注这场比赛，昨天这场比赛我还跟朋友还真挂了点赌，我终于赢一回。 得，那让别人请您吃饭吧。 对，赢了一顿饺子。 赢 了一顿饺子。 完了您还得自个儿包是吧？那不算赢。 没说外边吃去。 哦，外边吃去。 外边吃去。 也有很多网友在问这个跟沙特的事儿啊，沙特现在火力太猛了啊，这个作为第三档的球队现在已经是进了五个球，而且都是硬仗。那我们也有很多的球迷现在就在评论区里此时此刻就说，哎呀，那去了沙特的主场，到了西亚，本来人家这个球队就硬啊，到了人家的主场，人家又这个如鱼得水的感觉，国足是根本顶不住。梁硕您怎么看？ 我昨天确实在这个咱们这边的比赛的时候，我是跳着看的，也时不时关注一眼那个比赛，你突然发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一支沙特队，因为当年我们中国队，是 N 次啊，就是倒在沙特队的脚下，而且那个时候一提西亚就是伊朗，啊，这个东边就是日韩，那边啊，这个就是沙伊。啊，沙特和伊朗，所以沙特，我觉得沙特又回来了。不是沙特的硬，不是沙特的硬朗。你昨天又看到他们那一群大长腿，啊，一群大长腿，就他那个步幅比你大，主要是他的球员的柔韧性特别好。这一点我们在过往的和他们的交锋当中，我们显得硬。我说的这个硬的，就是浑身的僵硬。不是作风硬朗，他是双硬，除了作风硬朗以外，对吧？他的这个整体上他是不是硬的啊？就是单硬，我们是双硬，啊，就是人家那个作风硬朗，而且他的这个身材条件特别好，柔韧性特别强。我们看着明明能扛过去的球，他生生就从你脚下拿走了。他就是他的那个灵活性。就越南队，我们昨天看到那个所谓柔韧性也比较好，但是你就小一号，沙特队是大一号的这种柔韧，那对我们来说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我说了嘛，这个13号的这个夜里的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有点是分水岭的意思。你如果第一关扛不过去，第一回合扛不过去，第二回合他就有心得了，所以必须第一回合。就给他打服了，但是谁也不会服你， 所以打沙特队比打越南队要困难的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是教练组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三大，人家说是排在第三大，他这真是实实在在的第三大，甚至有可能要往第二档去排，所以我们等着看吧，等着看这个结果。其实十三号为什么我刚才说很重要？日本韩澳大利亚来相遇，中国和沙特相遇，这球确确实这一轮这个夜里啊，要惦记的事儿忒多了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回咱再说那厦门场的事儿。希望咱下回再看孩子的时候真的是能做到不错眼珠啊。 下回我希望再赢一顿饺子吧。 哎，好，谢谢，再见。 嗯， 梁叔叔回去吃饺子去了。 嗯， 很多朋友都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哈。的确是哈，这场比赛赢下来呢，该高兴的时候就高兴，但是往后看哈，这也是笑不起来的事儿哈。 是，当然了，就像梁叔说的，我觉得就是说，简单来说，国足现在这个整个的纸面实力哈，以及咱们前三轮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国足现在还配不上说这场比赛我准备怎么踢啊，然后我就能怎么踢，现在这个情况不是这样的哈。 准备是准备，但是还得应变哈。 是的，还是说就是说白了就是遭遇战，不是说我准备好了啊，我这想的是我跟澳大利亚那么踢啊，咱们也看着了啊，我想的是跟日本那么踢，咱们也看着了啊，我们想的是跟越南可能是那样踢，最后结果啊也看着了。尽管说胜有胜有负啊，但是呢，我们能看出来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现在还没有一个绝对掌控比赛能力的，那就是遭遇战。遭遇战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要看综合的各个因素了。看看跟沙特啊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分水岭，或者说整个第三轮吧，都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再往后看的话，或整个第四轮啊都是分水岭，因为都有很多关键的比赛。首先就是咱们踢沙特。这个是能拿下或者说拿不下啊，都已经可以说给咱们的出现的这个路程定了个性啊，包括呢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前两档球队的剧烈碰撞，我觉得应该是第四轮这个出现形势要豁然变得明朗一些。 嗯，足球评论人孟洪涛也是回顾了昨天这场比赛，尤其是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这个技术的问题哈。他认为上半场呢，咱们进攻球员确实是有，但是踢的效果不好，下半场啊就更是了。 这场球啊，尤其是上半时，实际上整个的体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啊。打进攻这场想拿三分这是可以理解的啊，但实际上上半时这个安排用兵啊并不好啊，不是说我进攻队员多啊，我就一定能够有很多的机会，就能够把握住啊，并不是这么想。或者说我这个想打头球就得往边路打透了啊，就要更多的传中，也不是这么踢的，对吧？澳大利亚队身体更好啊，他完全可以利用高空优势，但是实际上你看他的踢法都不是这么踢的啊，这么踢现在不是说你有身高就能够说这优势就显示出来，你应该在什么样的情景中更好的利用，这个很关键啊。所以我觉得上半时一个是中场并不好，是吧？两个人上不去，前面就那几个队员基本上都是单打，所以你看着空有人数，但是真正的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啊。吴磊也没球，其他几个人也都互相之间没有化学反应啊。就是你应该有更多的中场支援上去以后，能够送球，能够把这几个队员啊捏合出来，有更多的配合才行。所以我一直坚持的这场球，实际上打三中场更好，是吧？打一个4-3-3，这样要更舒服一些。下半时有些调整了以后，包括人员位置变了以后呢，倒还好啊，就是你中场能够拿下来，两个边呢也没放弃，有一定的冲击力。再有呢，就是吴磊的位置要更活一点啊，因为上半时往他身后打的机会很少，下半时很多球呢，就你直接呢这样掉往身后掉，或者直接往中后卫的头顶掉啊，利用吴磊中锋的这牵制，吴磊的这种盲侧跑动的，就这种打法，应该说在下半时起到了一点效果。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下半场丢球太快哈，也有朋友说90分钟都注意力高度集中，你别说是咱们国足了，你这日本队也是做不到的哈，因为咱也没有一个像奥古斯托这样的这个中场球员来调度分配队员的体能，有这样的一个灵魂球员，所以说咱这个说这到下半场就是不错眼珠确实有点困难哈。 嗯 孟宏涛也提到了这一点哈，就是说这个下半场咱们丢球的事儿。 当然领先以后，更多的想法可能因为那会儿时间也不多了啊，想保一下收回来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哎，但是你愣神的时候，越南队的进攻，人家反而你中场过多丢球以后，这越南队后场队员能够参与到进攻当中去啊，他也会获得一些机会。当然，我觉得他运气还不错。真把握住了第一个，第二个球呢也是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盯人呀，包括你进攻不足的时候，实际上对方呢压到你的半场，他会利用一些好的配合啊去创造机会，把握机会。这个我觉得下半时后一半段还是显得有点保守了，就是你应该在那个阶段还是持续的给他施压，这样你反而后卫线更稳，对吧？就是把他整个的兵力压回来。所以呢，你想想在扳平以后，你在进攻的时候，你想想你会感觉那会儿你后卫线会有问题吗？没有，为什么呀？他没有人在你的前场游弋了，都要回来防守。而相反呢，你给他施压以后，你自己创造的机会来，对吧？所以这场球怎么说呢？跟前两场比起来，结果很好，但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体系还是没有理顺。但愿这个好的结果吧，能接下来能够啊，至少我觉得在士气上、精神上，能让中国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下一场比赛有更多的帮助。 左岸黄昏说了，我怎么觉得上半场比下半场踢得好呢？啊，你还觉得上半场比下半场踢得好？下半场多么的跌宕起伏啊！ 是，从精彩的角度来说，肯定也是下半场更精彩一些啊。 下一场咱们还有跟客场这个沙特的比赛，真是太难了哈！大伙儿都说跟沙特还惦记着能赢呢。郭健来给大家。前瞻一下啊， 现在打完越南呢，我觉得也不用太高兴，因为你前三场只有三分，然后第四场又要打沙特，沙特现在是三连胜，我觉得他们一定是这个主场一定是要赢你，然后这个争取四连胜，然后拿到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打越南这三分垫底呢，我觉得下一场在沙特能打一个平局，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了。我觉得可以参照这个越南队这场对我们的做法，实际上越南离这个一个平局离成功其实已经离得很近了，所以我们对沙特我觉得还是应该稳住，不要做这种冒险的尝试。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我们队员的这种比赛状态，我觉得你很难保持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度，而且这种球员他这种身体上的疲劳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你如果不想这个非战斗性减员的话，对沙特这一场还是应该这个平稳过渡一下。 10月13号还是1点钟哈，大家关注沙特和中国的这场比赛。国足的内容大致给大家说到这儿，您可以继续聊天哈，我们还有时间。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场3-2同样比分的这个比赛，实在 是 太吓人了。 是的， 对， 欧国联进行到半决赛的阶段了哈，大家要争夺这个名额去了。第一场半决赛是尤文图斯球场展开的争夺哈，法国3-2逆转险胜比利时。上半场的37分钟，德布劳内传球，卡拉斯科左侧进切入近角呢射门得手啊，在第40分钟，德布劳内再送直传，卢卡库禁区的右侧小角度射入上角。半场结束，比利时2-0领先。下半场法国队连入2球扳平。62分钟，姆巴佩的突破传球，本泽马在禁区附近啊扫射右下角1-2。然后69分钟，也是迪莱曼斯，禁区对格列兹曼犯规，姆巴佩点球破门，2-2。也就是说，两队呢在进球的时候都挺紧凑哈，都是10分钟内都能进2球。然后到了第87分钟，卡拉斯科左路传中，卢卡库进球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然后法国队呢3分钟后进行了绝杀，帕瓦尔右路传中被比利时后卫挡出，跟进的特奥禁区边缘射入远角，3-2。 嗯， 这是非常跌宕起伏的一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是姆巴佩法国队的第50场比赛，所以他也成为了法国国家队历史上最年轻的50场先生。姆巴佩才22岁291天，我们感觉他都32了似的，踢了好长时间了似的。50场比赛他已经打入了18球啊！赛后呢，欧足联也是评选他为全场最佳。这场比赛我们连线了董武志哈，北体大的足球技战术分析师，给大家介绍了这场比赛的战术方面，尤其是下半场，看看下半场法国队是怎么爆发的。 法国 牛顿任比利时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呢，其实双方是各踢了半场好球。上半时法国队是主动回收啊，以期呢能够让姆巴佩啊、本泽马、格里兹曼能够获得反击和前插的纵深和空间。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深度防守其实是把中前场给让了出来，让比利时队像维塞尔啊、蒂勒芒斯、阿扎尔、德布劳内啊等等几个人能够轻松的在外围去控制球权去倒球。那卢卡库他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重锤式的前锋，能够轻松的在对方的几名后卫之间去游走，包括转身，那个进球就是这么来的。而下半时呢，比利时队其实是更多的主动回收，法国队被重新的打醒了，0-2的比分让他们没有任何的退路。这个时候姆巴佩啊、本泽马、格里兹曼包括身后的博格巴几个人重新的形成了连线，包括左右两边的边翼位帕瓦尔和特奥阿尔南德斯这几个人之间的这种纵向的和横向的衔接非常默契，让比利时队这种没有任何进取心、没有任何侵略性的防守形成虚设。所以说比利时队上半时其实行云流水的进攻呢，来自于法国队比较孱弱和比较软弱的防守，但是下半时完全掉了一个个，比利时队完全的没有任何的看到这种取胜的欲望，而法国队重新拿回了比赛的主动权。而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呢，为法国队打入制胜一球的左边翼卫特奥阿尔南德斯，这是他为法国国家队打入的个人的第一个进球，值得庆贺。 一号线说了，说比利时更惨，2-0领先还让人法国给绝杀了呢。 是，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说您高兴吗？这有什么不能不高兴的？你要是说这赢球还不高兴，看看日本啊。如果说这种赢球还不高兴，你看看比利时。 阿昭说，昨儿这比赛我其实看了，但是没有看到最后的绝杀，因为实在是那个没坚持下去就睡着了。 哎呀，那 最精彩部分错过了。 是啊， 嗯。这个啊，也有很多朋友哈在关注目前的这个国际方面的赛事哈，说，哎，你们外国那事儿聊两句得了，赶紧调回国足的频道，因为比较精彩嘛哈。 没错啊，当然了，国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也是啊，看热，咱们可以吃瓜吃吃瓜，看看热闹哈。啊，技术性的咱们先不说了哈。首先呢，梅西最近呢在法国接受了一系列的专访啊，然后呢这一期的封面引用了梅西在专访中提到的一句话。我没有错啊！今夏巴萨未能与梅西完成续约啊，之后呢，他就加盟了巴黎圣日耳曼。那这一期的内容啊，梅西说我没有错，到底是有多劲爆呢？ 那是谁的错呢？ 西甲这边啊，苏亚这块呢，这巴萨这块确实最近啊新闻也不少啊。苏亚雷斯最近也接受了采访啊，说我本来愿意降薪留在巴萨的啊，如果他们提出要求，我甚至可以降低无数的薪水，但是科曼没胆子对我说他不想要我，是巴托梅乌打电话告诉我我不在教练计划当中了，科曼只给我打了40秒的电话，这不合适啊。他说科曼没种对我说他不想要我啊，这言辞非常的激烈啊。 真是各种瓜哈， 嗯， 这是欧洲足球方面的动态，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国足的频道哈，就像刚才吴孟生说的，外国的事说两句得了，赶紧调回来。国足昨天的表现让您觉得惊讶吗？当然了，这个比赛踢的也是够吓人的哈，吓人的还有下一场的， 嗯， 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有朋友反正对昨天这个比赛的结果还是比较接受，但是对这个过程呢还是要求比较高哈。很多朋友都说这铁帅和中国国家队的比赛一场比赛一场有进步，其实每天进步一点点我这就心满意足了。 是的，先从赢第一场开始嘛。 好，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已经是8:31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哎，可以跟我们来聊聊昨天晚上、今天凌晨的这场国足的比赛哈。 嗯， 不知道大伙儿今天是看了没有？可能没看的朋友，经过我们的这一系列的介绍之后，也多少有点印象了哈。 是，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个最新的留言说：“张玉宁还在踢球呢，体力够用吗？跑得动吗？真让人担心。”这我真的有点搞不清，这是段子还是真的在问、啊？ 当打之年，好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球迷可能说的是老张玉宁。 嗯，老张玉宁了哈。 这是在开玩笑吗？ 应该是。天朝梦想家说：“管他几比几呢，反正咱赢了。”一直以为日本能够一骑绝尘，没想到这是跑了搅局来了。跑那么快，非得跟咱一组、 哎。是的，是一开始啊，咱们在预测这小组的形势的时候，我们在想是谁能搅了日本的局。 嗯 啊，三轮过后发现，好像日本要成了搅局的了， 非得跟咱这一块玩哈、啊。最后时刻险些被压垮，咱们险胜越南队，这确实哈、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这比赛太难了哈。在11期间，除了看球、看比赛之外，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运动哈、啊？每逢佳节胖几斤啊？您是在11期间有没有通过体育锻炼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呢？我们的记者于波川哈、啊，当时出去采访的时候呢，看到了很多热心锻炼的朋友们，他们在这个11假期呢，也是通过体育运动获得了更多的美好的精彩。 11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记者来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大望京公园。雨后出晴，来这里散步健身的市民不在少数。 感觉挺好的，就是以前没有嘛，现在终于有了。环境不错，健身就是跑跑步呗。 本身这空气还不错，就是因为下雨了嘛。就是这个地方确实还是不错，给我们这个周边还是带来了不少的这个方便嘛。 市民吴女士是附近的居民，热爱体育锻炼的她，多年来也见证了大望京公园的建成和扩展。 在这个大望京公园这边遛弯已经9年了。就是最早的时候这个公园还没建成，就是这一片没建成的时候、我是最早12年的时候发现那个比较主要的那个园区已经建成了。后来呢，在这几年里面陆续的就是这个绿化带这个公园整个都形成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住在这个附近，一出门就有这个公园，就有特别美好的环境，那个觉得挺幸福的，幸福感挺强的。假期我基本上是每天都要到公园遛弯。 而在整个望京地区，还有包括望京文化体育公园、金鱼南湖公园和望湖公园等多个设施齐备、环境优美的公园，为附近的居民健身锻炼提供了便捷可及的场所，打造了15分钟健身圈。刚刚结束的11假期，不少北京市民都选择用体育让这个假期更加多彩，不仅是家门口的公园，还有一次次在摔打中的磨练和成长。10月6号到3号，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北京站举办，有上千名小勇士在比赛中度过了他们的假期。 18年我是11岁，第一次参加精英组比赛，然后到现在我14岁，然后参加了第6场精英组比赛，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而在十一假期前夕，位于石景山区的北京冬奥公园正式开园。截至10月7号，冬奥公园已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 看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水系的那么一个地图似的，然后有标志啊，然后还有一个莲花形状的，就跟那个心连心，爸爸还说呢，这就是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嘛， 一起向未来。 对对对对对，一起向未来。 而在球友们熟悉的东单体育中心，约一场篮球赛无疑是假期的最佳选择。 天气也不错，也挺凉爽的，然后到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锻炼一下身体。7天假期的一开始，以锻炼开始，还是挺积极的。 我弟弟，我们俩一起过来运动的。我也比较喜欢打篮球， 平时可能就是在家附近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就在家憋着也是憋着，就出来运动一下，心情比较好，然后也身体比较舒适，就是、感觉。 这个十一假期，体育的元素无处不在。家门口的健身休闲公园，篮球场上的每一次得分和呐喊，青少年赛事所收获的成长，还有冬奥公园的一起向未来。这个十一假期你运动了吗？ 十一假期您长了几斤啊？唐二爷说了，我胖了2公斤。 嘿， 唐二爷昨天晚上还看了比赛，说2-2的时候差点把我们家电视给砸了，最后关了躺一下看了会儿手机，啊，绝杀了。 哎， 您错过了最精彩的篇章。 是 唐二爷气的就长了2公斤。 不过说实话啊，我还是有这个预想的，有这个觉悟的，所以说我在十一假期前开启了2周的特训，先减了3公斤。 先打出了富余量是吧？ 哎，对啊，然后确实好嘛，我昨天晚上一上秤回来了，果然回来了。 苏彦军说，十一假期我长了5到6斤吧，因为老宅在家里没出去，这不老下雨吗？没机会出去哈。阿昭说，小丽，我昨天骑行50加，这算吗？57.34，这能不算吗？真的要是我骑就好了。昨天我不光是昨天，我前2天上班的时候经过这个东单体育公园那儿，也发现很多这个孩子们依然在篮球场上，在那非常开心快乐的打篮球呢。哎，我就内心就特别的欣慰，就仿佛是我在跟他们一块打似的，这心情啊就跟飞起来一样哈。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哈，也在这个十一假期的时候跟我们互动来着哈？陈伟说了，我假期的时候跑了45公里，昨天回京骑了45公里，然后我就闹肚子了，所以就体重也没长，反而降了。 哎，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日常的咱们不说那么专业的什么减脂减重啊什么的啊，主要是说一旦没吃好，这确实容易就是减重啊。但是国庆经常就是吃的太好。 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呢，除了大家在坚持锻炼哈，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停工，也关注一下我们冬奥组委，因为冬奥组委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也真的是特别的辛苦哈。对于工作人员来讲呢，是特别的忙碌，休整只止3天的时间，在4号全体员工就已经到岗了，因为马上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就要开始，有一些测试赛已经开始了，那做相关的准备。那冬奥筹办稳定推进当中，也离不开这每一位尽职尽责的工作人员。 是的， 我们来听记者金泽给您介绍咱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的这十一假期。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具有赛事标准高，境外运动员多，时间跨度长，这样的一些特点。 10月4号，北京冬奥组委召开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会场，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正积极为各方媒体服务。王小林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利用十一期间短暂的休假，他匆忙往返内蒙古和家人见了一面。 就是为了工作吧，然后再加上那个疫情之后3年没有回了，2个月前我外公也离世了，当时也没有及时赶回去，然后也是趁着这个十一假期回去探望一下亲人，但是呢就是时间只有2天，都要筹办，然后也进入这个冲刺阶段，我也这个义无反顾义不容辞的回到了工作岗位。 北京冬奥村的工作人员则为了确保机器能够24小时正常运转，整个假期都坚守在岗位上，设备不停修，他们也不休息。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技术经理王申说， 我们的技术工作呢还涉及到一些施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这个管线路由啊，还有一些综合布线，这些施工是由于技术原因是不能中断的，所以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我们必须这个保持一个运行的状态。 目前北京冬奥会筹备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北京冬奥村的工作内容也更为细化。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地理业务领域副经理张莹莹说， 疫期间呢，主要是北京村最近在草拟试运行测试方案还有压力测试的方案，就是为了应对现在已经是赛事筹备的最后阶段了，所以最近在拟这两个方案，然后再做进一步的细化。 从10月5号起到12月31号，相约北京冬奥测试赛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赛事、三个国际训练周和两项国内测试活动。10月26号，北京冬奥会将迎来倒计时100天。与此同时，北京冬奥会奖牌即将发布，火炬传递路线也即将发布。冬奥的脚步越来越近，而筹备顺利开展离不开每一位筹办人员的努力。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卓然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牺牲休息的时间来投入到工作之中啊，为冬奥会的如期安全顺利的举办，我们就贡献一些自己微薄的力量吧。 刚才也有朋友陈伟在问啊，说测试赛有没有票对公众，那目前来讲还暂时没有开放哈，我们要运行一段时间，有一些赛事呢会考虑啊向公众开放的。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就要从今天开始了，一直到10号， 是的， 地点呢是在国家速滑馆，这一次呢一共有12个小项，像中国、韩国、荷兰的运动员将会来参加比赛。这场比赛啊，是咱们北京冬奥测试的第一场。那场馆的准备情况怎么样呢？在防疫方面都做哪些要求哈？我们请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来给大家做介绍。 14年前，北京夏奥会的测试赛——国际曲棍球邀请赛，也就是在现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建设的这片土地上。 从好运北京到相约北京，从同一个梦想到一起向未来。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吴晓楠在同一个地点经历了2008年夏奥会的第一场国际测试赛和2022年冬奥会的第一场国际测试赛。国家速滑馆努力打造的最快的冰，也将第一次迎来国际选手。 大家所关注的冬奥会历史上的首块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系统，本次已经是它第三次正式制冰了。这一次更加的顺畅，仅用了10天时间就完成了制冰工作。除了加拿大方面的首席制冰师，同时也加入了我们国家速滑馆未来制冰团队的常备军。相信本次大家在冰丝带里将看到一块更加炫酷多彩的冰面。 在赛事筹备方面，按照全要素测试的原则，团队明确了测试要点137条， 完成了测试赛专门的赛事运行手册、一图一表一册等的编制，临时设施建设、临电工程、形象景观、引导标识已经全部完成，家具物资、技术物资也全部到位， 严格遵守各项防疫政策要求，分设闭环内外两个全层， 制定了完善的防疫方案和防疫手册，做到疫情防控的一管一策，确保实现分区不重叠、流线不交叉、边界需严管、人员不跨区。 北京冬奥会国际测试赛自10月5号起至12月31号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举行。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介绍说，测试赛筹办完全纳入冬奥筹办工作总体计划中。 人是一拨人，我所有的测试赛都是按照冬奥会的赛事安排来编排的，竞赛单元也好，赛事时间也好，你比如说我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按照奥运会的比赛单元，我们要从下午一直打到夜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找我们最好的时间打，就完全模拟奥运会赛事，我们都要打到11、12点，所以竞赛组织、比赛单元、赛事时间的安排完全和奥运会一样，这就是一体筹办、一体推进。 哎，这是冬奥会的情况哈。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楚燕带来的报道，冬奥追梦人系列，滑滑的陈露，冰上女王永不止步，一次世锦赛的冠军，连续两届冬奥会的铜牌，被称为冰上蝴蝶的陈露不断刷新着中国滑滑的历史。如今她已经离开赛场多年，但也从未离开过挚爱的冰面，她把原来的赛场变成了未来的舞台，全力以赴为冬奥会和大众参与冰雪运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今天的冬奥追梦人，由楚燕带您走进滑滑女王陈露。 1995年伯明翰花滑世锦赛上，一曲《末代皇帝》，中国女单选手陈露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成为中国花滑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这个几乎被欧美选手垄断了的项目，因为她的出现，中国人开始登堂入室了。 那是我第一个世界冠军，也是中国花滑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当时我用了《末代皇帝》的背景音乐，还把敦煌壁画编进了动作。这场比赛记录了我的高光时刻，也开启了大家用中国音乐的潮流。但事实上，比赛的时候我得了急性肠胃炎，已经疼得快趴到冰上，腿都抬不起来了，但是我还是面带笑容，用最美的状态完成了所有动作。当时确实很苦，但是我必须坚持下来，因为那是中国花滑整体水平不足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中国队女单项目唯一的运动员。我曾经说我就是中国花滑队，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是当时中国花滑队的真实写照。我很庆幸我这一个人的国家队走得还不错，一次世锦赛冠军，连续两届冬奥会铜牌，也算是不断刷新了中国花滑的历史，对得起大家给我的冰上蝴蝶的这个美誉。 陈露的职业生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在1996年之后，因为各种原因，陈露险些没有获得长野冬奥会的参赛资格，破茧成蝶的冰蝴蝶终于以一首《梁祝》完成了赛场的谢幕演出，并且蝉联了冬奥会的铜牌。 很感谢至今还有很多人记得我在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伴着《梁祝》的音乐起舞的样子。但是我相信，随着冬奥会在北京的举办，随着冰雪知识不断的普及，随着花滑梦想照亮更多的普通人，未来会有更多的冰上蝴蝶翩翩起舞，比如我的女儿安娜，比如更多可爱的孩子们。我是前花样滑冰运动员陈露，请记住，梦想会发光，但让那束光更亮的，永远是追梦的你自己。 如今45岁的陈露虽然已经退役，但依旧在冰雪追梦的路上。作为陈露计划花样滑冰国家集训队主教练，他的任务是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培养中国女单和冰舞选手，这也是在延续自己的花滑梦。 长城内外，美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冬奥的脚步。 随着冬奥会筹办工作的推进，青少年冰雪运动也是越来越热。北京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持续建设200所中小学冰雪特色学校，引导100万学生参与冰雪运动，围绕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让孩子们体验运动快乐，感受奥运精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北京101中学300平方米的室内真冰场上，学校冰球队正在进行训练。白一彤是队中唯一的女生，虽然才上高一，她却已经是有着10年球龄的老冰了。 冰球这个项目，它首先是一个团体项目，大家一起去赢啊，一起去拼，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作为一名主力中锋，白一彤要参加校队、区队、市队的训练，除了坚持训练外，还要完成功课，身上大大小小的伤也没断过。但白一彤说，她从来不后悔学冰球，因为冰雪运动带给她的自信和快乐是无可比拟的。 经常有打着打着抬着下去的。 那你不会觉得受不了吗？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在比赛的时候的话，就证明你是有去努力，你有去拼，我觉得是好的。 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孩子开始关注冰雪运动，北京各中小学广泛开展冰雪运动普及。北京101中学在学校建设了真冰场和仿真冰场，初中在常规体育课的基础上增加一节轮滑加滑冰课，实现全员上冰，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冰雪选修课，还利用每年冬季结冰后的校园湖面开展冰雪嘉年华。北京101中学冰雪运动队领队周一说， 冰雪运动啊，是培养孩子特别好的。为什么呢？你说冰球球速又高，受伤概率又高，能站在那上面打球的，不管他球打得好不好，他一定是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培养孩子们意志品质，敢于拼搏，特别好。 奥林匹克文化和冰雪文化也在校园中传播。前门小学在校园打造了冬奥乐园小天地，向同学们展示冬奥火炬、吉祥物、奖牌等，冬奥元素也融入到各门课程中。前门小学副校长高翔说， 比如说数学当中可能在千分之一秒这样的瞬间，你就与金牌失之交臂，让孩子们去分析。美术可能画一画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语文呢讲解一些我国冰雪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的励志故事。 2022 Winter Olympic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由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北京外语广播承办的我的冬奥梦活动，从2015年起每年举办冬奥小记者选拔，最佳冬奥小记者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时走进主新闻中心，与世界各地记者一起记录冬奥、传播冬奥。小记者们说， 学到了一些关于奥运会的知识，比如说冰壶啊、花样滑冰啊，这些规则呀、什么都明白了， 锻炼了我自己，让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变得更好。 冬奥小记者活动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23个分站，共走进全国2000多所中小学，覆盖200万青少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台长张晶宇说， 参赛的选手从他青少年的角度去学习冬奥知识，同时呢还要以双语小记者的身份向身边人、向国际社会讲述咱们中国人民在筹备冬奥会时候的一些生动的、感人的一些故事，把中国的故事用世界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完全已经可以成为这样的主角。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好，冬奥的消息之后，我们再回到国足的频道上哈，说说昨天这场3-2艰难战胜越南的比赛， 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嗯，有朋友说，对待越南这种小快灵的球队，高空轰炸是最简单实用的。 哎， 纵观前3场比赛，我发现个事儿啊。咱目前发挥最稳定的就是中场了，不管踢什么风格的，就都一样，有没有都一样。 是，哎呀，这总结的， 嗨，就说咱们中场控制不住呗，是吧 ？The Three 说，2-0领先之后，主要是球员思想放松了，没想到越南反扑那么猛啊，咱们球员又是以己夺人，以为越南会认输了。哈哈，这个怎么说着说着越南，这个暗中啊，这个国足又挨骂了。印象中中国队很少绝杀对手啊，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提升中国的国足的精神力，加油吧。其实说实话啊，这个领先过后到底怎么踢，其实是国际足坛任何球队、任何联赛、任何国家队都会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哈。确实中国队领先的比赛也没有那么多，尤其是在跟可能实力相近一些的球队领先的比赛，可能也没有太多的经历哈。当然领先关岛那不算实力相近哈。所以说到底该怎么去防对方的有效反扑，不只是国足的问题，是更多的球队的问题啊。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进行的欧洲那边的欧国联的 比利时这场哈， 那比利时不也是前面领先两个球吗？人家是世界第一呀。啊，世界第一不仅是被追回来两个球，而且还被绝杀了。 嘿， 哎，那这么看来的话，咱们比世界第一踢的还 还好点儿，咱还赢了。 哎，这有点玩笑的意思啊。但是说，你看同样的一场比赛，都是领先两个球，被追回来的情况，不能说比比皆是，但是也是一种经典剧情。 以前老听这个老前辈们说，其实2-0的比分是最危险的一个比分，特别容易给人追回来。日下长河说了，也好久没听咱节目了哈，那没关系，有空您就回来常听啊，家在呢哈。 是， 说刚才一听才知道，啊，什么凌晨有国足比赛，我还错过了呢。哎，所以说这个有空您就回来看看，说不定就有大事发生了。 是的啊，有阿昭说不说国足我不听了啊，开始上班了，今天有点听不进去别的了。没事儿，咱们接下来啊，剩下这点时间咱们都得说说国足。 通常都是这样的，一般有国际大赛，比如说国安的比赛或者是国足的比赛，大伙儿这满脑子都是这个。 是。然后地铁一号线说，赢球是次要的，主要是教育一下越南啊，别老这么牛啊，这是主要的。这个怎么回事，就是越南之前不是号称这个亚洲第一青训嘛，包括其实在赛前也是他们国内的媒体还是很 很看好越南直接拿下这场比赛的。之前不就讨论过这个事儿吗？就是这种非常越南国内很多的媒体非常高调的啊，有种就是我们踢澳大利亚之前那种感觉，说别看啊澳大利亚比国足排名高啊，但是呢咱们怎么样啊，咱们先这样再那样，拿下不是没有可能啊。结果越南其实也是这样，别看中国国足排名比我们高啊，但是他们现在这样个情况那样个情况了，咱们拿下不是没有可能。还好啊，不管怎么样咱们最后赢了啊，尤其是这个前面这个2-0还挺给他们，应该也是让他们挺丧气的，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争了口气呀。 小动物说了，说日本不拿分是不重要，他重要的是他满出送分，把咱们竞争对手的分都给抬上去了，最后他一波连胜他上去了，咱们还在留在苦海当中，就这太气人了。这送给阿曼啊， 是 昨儿又送给沙特，再多送点都各种送。 哎呀，能不能在第二轮别送别人，送一下我们呀？ 哎，可以啊，我们肯定收下。 笑纳笑纳， 对， 是 五公里说了，说最终其实还是实力的体现，我们中国确实要比越南厉害一点。不过确实啊，越南也不太好对付。这12强赛无弱旅，也就是说啊，咱们也没比他们差多少，咱们摆正位置呗，一分一分的拼，还是有机会啊。 在早些时候啊，用户杨洋洋说，看国足的比赛太费心脏了，总算是赢了。 49城也说，艾克森隐身3场。 没 万一下场突然一下一爆发呢？ 是，当然了，艾克森作为前锋，可能在锋线上没有贡献进球，或者说没有贡献太多助攻啊，可能会让一些球迷觉得他在所谓的隐身。但是您真的看一看，在拦截的数据上，如果我们除了进球或者比分之外，还能看一看一场比赛其他的足球领域的数据的话，其实您也会发现艾克森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啊。 咱们昨天这数据其实是全场落后哈，各项数据都是落后的。 没错，仅有的几次前场的成功的反抢啊，艾克森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雪山漫游说了，国足这个玩命的精神还不够哈，你看这越南下半场跟疯了似的。 是啊， 咱们球队有这种状态吗？啊？ 我觉得40强在最后一场有点这个意思。踢叙利亚那场3-1， 因为咱已经到了真是悬崖的边缘了， 对，最危险的时候了哈。然后一成不变说，国足的本次目标应该是小组保五争四，现实点吧。 保五争四啊，那咱们是奔争三去的。 这不是保五争四望第三，是这么说的哈。 7公里各种不满意，反正对这场比赛不满意，不满意咱就赢了呀。问题是这个结果是好的呀。 是 啊， 贾观也要求很高啊，说没什么可高兴的，越南真进步了啊。国足在越南面前速度配合技术无任何的优势，在这样我们什么都没有优势的一个对手面前，我们还能赢球，这还不高兴吗？这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高兴呢？哎呀，关老爷就说啊，世界杯冠军就一个，拿不到冠军的球队呢，世界杯是算白去了吗？咱们看的是冲击世界杯的过程啊，要是光看结果的话，那不用看球了，看比分就行。 墨色紫烟，你写了这么长，我也没有办法给你都读出来，时间不够了。没关系哈，咱们有时间再和您分享哈。那也谢谢大家伙儿跟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讨论哈。国足的比赛还要进行，13号凌晨1点，咱们接着说啊。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大家好，我是罗胖罗振宇。 我是樊登。 我是凯叔讲故事 APP 里的凯叔。 探索声音中更博大的世界，发现声音里更广阔的领域。 10月13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发现声音的更多可能。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即北京广播节，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探未知，创未来。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